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7集，某城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身子往水中一沉，企图将重点部位藏到水中，却导致自己密密实实的骑坐在了离平放在水底修长的腿上。碧水兽，橙子听到黎青青的唤了一声，随着一阵响亮的踢踏声，碧水兽跑了进来，金光炯炯的眼睛天真的看着春光肆意的一池水。橙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 该死，这个时候喊他进来做什么？别看他一副傻小狗样的，这可是灵兽呀，灵兽！秃头精去今日观热量的科学道理都懂，还有啥不懂的？ 橙子顿时觉得一张老脸羞难的没有地方搁了，干脆往前一趴，埋进离子结实的胸膛里。咚咚咚咚咚，哎，某人的心脏怎么跳得那么急，又没有节奏啊？心律不齐吗？这可不是小毛病啊。却听梨子对碧水兽说，碧水兽，去把衣服洗好晾干。 哎，他还会洗衣服呀？就说小碧碧多功能嘛，不但是水陆空三通交通工具，还能抓鱼，还会洗衣服，这是居家旅行必备神兽呀。 碧水兽得令，咬了衣服噔噔噔跑出去了。某城的脸还没有抬起来，脑袋蹭了一下，将耳朵密实的紧贴，很严肃地在监听心音，却感觉着胸口的起伏渐渐剧烈。哎呀，乱动什么呀，影响自己监听心音。他的手按上了胸口的另外一侧，示意离不要动，恰好将那一粒殷红按在了手心。离隐忍地哼哼了一声。 他哼哼什么？难道哪里不舒服了？ 急忙抬头打量离的脸，却见他原本苍白的面颊飞上红晕，水汽湿润了发梢，润泽了唇，一对蓝眸云里雾里。橙子终于明白心律不齐的根本病因了，忽然坏坏的一笑，扶脸恶作剧的在殷红上面舔弄了一下。离压抑不住地发出声唤，手握上了橙子的腰，将他拉近自己。橙子却恶意地撑住了他胸口，只探过嘴巴，在他的唇上轻啄了一下。离立刻双唇微起，想要索要更深的吻，橙子却已经坏笑着躲开了，撑得远远的，欣赏着离此刻隐忍的模样。过来啊，他暗声说着，嗓音因为压抑而略带沙哑。橙子奸笑连连，想到上一次离在关键时刻折磨自己，让自己回答问题的情形，就恨得牙痒痒的。这一次嘛，貌似自己在上，主动权在握，是不是雪耻的时候到了？ 过去回答个问题先了。 一边说着，两只手还很不老实的上下起手，扰得离微扬的下巴呼吸紊乱。离急促地说，不用问了，我爱你。某城暗爽了一下，奸笑依旧。 知道知道，谁问你这个了？ 啊， 说个很简单的脑筋急转弯你猜呀。这个问题呢，简单就简单在有好多个答案，你答对任意一个就算过关。 什么脑筋急转弯啊，我们还是先来。 哎， 橙子仗着离的腹部上有伤使不上劲，撑着他双肩将他按在石上。 就一个小问题吗？说啊，两只蚂蚁走在路上，突然看见一只很大的梨，答一国家名。答不出来呀，好多个答案呀，一个也答不出来呀。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一个， 答案一，蚂蚁甲说， 咦，大理？ 意大利呀，多简单呀。哎，来来来，还有好多答案呢，别急呀，慢慢猜。 别急，梨都快急死了，哪有什么心思去猜谜语啊。一双手已是按耐不住地抚上他的丰满，橙子被他弄得浑身无力的，却强忍着不肯认输，咬牙一定要好好折磨一下他。这样想着，抓着梨的双手强势地按在两边，不准他乱动，一副女王架势压在可怜兮兮张着两手无力反抗的梨子身上。 啊，猜不出来。 橙子的语调已经略略喘息了。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，蚂蚁乙说啊， 肯尼亚，肯尼亚呀。 说着微低头，在梨清起的渴求的唇上轻轻地咬捏了一下。梨急忙探舌想要留住他，橙子却狡猾的一触即离，满意的看着梨怯怯的粉色舌尖缩了回去，眼里浮上哀怨的神色。哼，让这个爬行动物再整自己。橙子不再索求他答案，自顾自地将这个很纯洁的脑筋急转弯用很沦丧的方式讲了下去。 蚂蚁甲也啃了一口说，梨不嫩，梨巴嫩嘛。 同时在梨精致的锁骨上轻咬了一口。 诶，明明很嫩呀。 梨一声闷哼，整个身体都泛起红晕。 蚂蚁乙也咬了一口说，面点，缅甸。谁说是面的？这蚂蚁撒谎，明明脆生的很呀。 某城的牙齿正咬在梨的胸前，胸前似有一股电流传来，让梨的腰身难耐地耸动了一下，两人同时倒抽了一口冷气。酥麻的感觉从相触的地方传遍全身，橙子再也哼不下去了，身子一软，跌倒在梨的怀中。 你 还要考我吗？ 不了不了。 满脸通红的，哎，到底最终被折磨的是谁呀？ 还有问题吗？ 话语里夹着吸吮的声音。 没了没了。 可悲啊，果然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李有力地握住橙子的腰，沉稳地压向了自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